第45集，就医。安里眼前一片白光，刺眼得很。他抬手遮住了一些，慢慢地睁开眼睛。他先看见身边的吊瓶架，顺着看到自己连着滴管的左手。这是一间病房，他有点疑惑，把头转到另一边，更吃惊。他看到坐在一边的许少卿。 好久不见。 许少卿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张开嘴巴，却没说话。 你脸色可不太好，最近很辛苦吗？ 许少卿猛地站起来走出去了。安磊一个人懵了一会儿，就开始感觉到下半身的灼烧感，跟着这种疼痛，他的记忆也开始恢复了。 好久不见个鬼啊，刚刚都见得不能再见了。我是来看病的，我被医生看过了。该死的狗东西折腾我不够，还非要逼我射死吗？ 安里被一种难言的羞愧与恐慌逐渐笼罩了，他马上伸手下去摸自己的裤子，是穿好的，不过看完一样可以被人穿好。他心乱如麻，想要马上离开。他往一侧翻滚身体，企图下床。 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，你好好，你要干嘛去啊？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走进来，许少卿跟在后面。女医生很有劲，一按住他就动不了，再次挺着酸疼的腰杆，龇牙咧嘴地躺下去。女医生摸了摸他的额头。 退烧了？怎么还有失忆的症状是吗？ 是。 烧的也不是那么厉害啊，不至于这样，又昏迷又失忆的。啊，只是发烧吗？有没有别的不舒服？头部受过撞击什么的吗？ 没。哦，有撞过一下。 哪儿啊？ 后脑勺这里。 哎呦，嚯，这可不小啊，这怎么撞的？ 大概是红酒瓶子砸的。 哎呦，这大包，这抡多狠啊。那有可能了，如果是造成脑震荡的话，可能会有昏迷和短期失忆的情况。 啊，那没事吧？不需要看病吧？ 轻微的话呢，一般静止休息就行，但是脑子的事儿可大可小，知道吧？你啊，最好还是明天过来做一个头部的检查啊。今天不行了，晚上没人，你明天来吧啊。 明天？ 好的。 既然自己休息就行，安里打定主意明天是不会来的。女医生正式转头看了许少卿一眼。 你出去一下，我跟患者说点事儿。 许少卿看了一眼安里就走出去了。等许少卿出去把门带上，女医生抓起安里的手腕，看着那一条紫色的血痕，啧了一声。 哎呦，同志，你这得报警啊。 没事，这是意外。 这怎么可能是意外呢？啊，怎么会有这种意外啊？多大仇多大恨才能把脑袋砸成那样？ 那不是他砸的。 我也没说是谁吧。哎，有钱人真是为所欲为啊。你纵容他，他会变本加厉的。哎，那到时候命都搭进去了，你不后悔啊？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啊，药没了，我是不是给你拔掉了？ 哎。 女医生恨铁不成钢的看了他一眼，一声叹息，转身出去了。过一会儿，就有个女护士进来给他拔针头，许少卿也跟着进来了。 刚才的事儿，你也不记得了吗？ 记得。这次记得，只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头上的事儿？我 哦， 你， 许少卿把退烧出的汗擦了一下后，就扶着安里，一言不发地回到车上。安里把两只手垫在腿下面，好让伤处和座椅保持距离。许少卿把药扔在中间的杂物盒里。除了感冒药、退热贴，还有几支肠管的药膏。和这个男人在密封的狭小空间里，让安里觉得非常闹心，但他又别无选择，此时身体严重不适，只能依靠许少卿把他送回家。他家在6楼，没有电梯。 其实闹心倒不是因为刚才的事儿，反正一开始不就是这样，许少卿这人好像有点抖 S， 不折腾他不舒服。但安里更在意的是，一想许少卿知道自己的秘密，安里就想把他人道毁灭。许少卿已经知道了这个嘴上挂着死机佬、艾滋病、老子和你不一样的恐同直男，实际上潜意识里是对他有妄想。他不仅知道了，还非要告诉安里他知道了。你说这人有多可恨吧？ 我简直想死。他当时听到我那些酒后疯话，一定对这个心口不一的穷屌丝耻笑至极，所以他以前还能花钱买我，昨天却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怜悯和解决我的需求。妈的，我真冤枉。 粗神经的安里极少见的内心暴躁如虎，可当着许少卿却只能强迫自己的热脸皮波平如镜。安里想起大学的时候，同系有个学长，时任学生会会长，时常对宿舍某几个人抱团讨论女同学和女明星身体这件事嗤之以鼻，一副禁欲系高冷学神的样子。起初大家还挺佩服他的人格，对他颇有几分高看，直到在他换床单时抖落出一张泳衣照，照片上面还有不可言说的痕迹。从那天起，他就被全宿舍楼的男生嘲笑了整整两年，直到他考上研究生，传闻就被接力给了他的新同学，又被嘲笑了三年。如果他就是个大气的色狼，绝不会被践踏射死的这么痛，还不是因为他装。 但他肯定也是这么想我的吧。 安里的双手垫着屁股就没有手来捂脸，他往下搓搓身子，把半张脸埋在大衣领子里。 但是我没装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我只想正常的好好的。 明天我必须要去公司一趟，我争取中午就回来，然后陪你到医院去。 不用，我自己去。 安里撒谎了，他想着下午他在快餐店的工作就是把早中班的脏碗筷刷干净，然后处理晚餐的蔬菜，再把订餐的饭盒分装好，一趟下来并不需要走动，也不需要动脑，所以他不打算继续旷工。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 他口气很强硬，安里就没再顶撞他。到了小区，他把安里半背半搀着弄上六楼，开门进屋放到了床上。然后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。 你肚子疼吗？ 有点扯着，但不严重。 不严重是怎样？程度怎么样？隐痛？明天去看脑袋的时候，要不要一起看一看？ 不要，我没事儿。 现在那里要不要涂药膏啊？买了。 一会儿我自己涂。 疼吗？ 还行。 你精神看上去比刚才看起来好了一些。 因为我退烧了，还是打吊瓶快。 那你头还晕吗？ 你回家吧。 许少卿把退烧药和药膏都放在床头的桌子上，然后烧了开水，一半倒进热水瓶里，一半倒出来晾着，都拿到屋里去。他站在地上看着安里。 你身上有伤口，也许还会再烧起来的，睡觉起来把药吃了。 好的。 那我走了。 小心开车。 这样的一个夜晚，该是这四个字收场的吗？安里竟然始终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，不是应该骂他一顿，或者让他不要疲劳驾驶，然后 用不用我陪你？ 不用。 安里一直没回头，许少卿握着凳子上的一角，终于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